热血汉奸吴三桂翻译制作。很明显，金融体系就是蛇的七寸蛇头。金融的全部意义在于借债，其实就是奴役。什么叫做抵押信贷？我的意思是，这意味着什么？这叫做死亡之抓。因此，当你获得抵押贷款时，你就被死神紧紧抓住了，因为你负债累累，甚至你借贷买的房子都不是你的银行拥有贷款给你所买的房子的产权。除非你这个幸运儿有足够的钱立刻全款付清买下这个房子，不是吗？即便如此，你也会被政府征收房地产税。如果你没钱交这些地产税，政府就可以把房子从你手里夺走。整个体系都是建立在金融欺诈的基础上的。这个体系有效地剥夺了我们的所有权利，并把从我们手里夺取的权利转让给了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就是主宰世界的人，通过无限货币供给达到金融控制，从而主宰全球。我们对此只能忍气吞声。他们有无限的货币供应权，从他们变态的反人类角度来看，有了这些钱，他们可以买到地球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所以我们这些他们收买不了的人，我们这些超越简单物质需求层面、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我们非但没有因为这样高尚的行为而获得奖励，我们还会为这种特立独行的行为而遭受惩罚。而那些最令人恶心反胃的恋童癖罪犯，就是那些道德极度败坏的人，他们恰恰就是在这个体系中受到褒奖的人。这真是黑白颠倒、人妖不分的世界。我们奖励恋童癖者，我们奖励腐败行为者，我们奖励骗子，我们还奖励没有丝毫道德的人。欧罗巴终极之战，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当两个文明发生战争的时候，失败者被彻底摧毁，胜利者撰写历史书籍。在书中，胜者把自己从事的事业极度美化颂扬，而对失败者则极尽抹黑搞臭之能事。正如拿破仑所说，何谓历史？历史就是各方胜利者都同意的一整套谎言。丹布朗达芬奇的密码。19世纪中叶，摩西赫斯提出了第一个以书面形式宣扬的共产主义原则。1862年，赫斯又被称为共产主义拉比，写了《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书中他为一个犹太民族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该运动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同盟。在书中，他呼吁犹太人成为分裂主义者，为未来建立一个单一的犹太民族国家做准备。巴勒斯坦将会被犹太人占领。但最大的问题是，当时巴勒斯坦 90% 到 95% 是阿拉伯人。赫斯认为，国际犹太银行家将协助实现这一目标，从巴勒斯坦人手中偷走巴勒斯坦这块土地。赫斯在他的书中提出，最后一次种族和阶级斗争是在雅利安人和闪米特犹太人之间进行的。在这场战斗中，赫斯预言犹太人会成为胜利者，欧洲人则是失败者。犹太人将凌驾于所有其他民族之上，因为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他们的种族纯洁性，这会让犹太人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赫斯实质上是在倡导犹太基因优越论以及犹太人的种族洁癖，并谈到了未来犹太单一民族的国家。他还把基督教称为死亡的宗教。有趣的是，他预测了未来在欧洲与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战争，这个战争就是种族冲突的一部分。摩西·赫斯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密友和合作者，赫斯将他们成功的转化为了共产主义者，并协助他们完成了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事实上，这充分证实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一致的，同源同根同种。虽然这些思想流派走的路不同，但他们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统治世界。作为神选民族，他们一直在忙碌工作，制定计划，时刻准备着统治地球。卡尔·马克思本名摩西·莫迪凯·列维，是一个古老的著名犹太教 拉比家族的后代。这个家族被称为塔木德学者，这个家族的思想也是马克思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源泉。马克思的祖父是一个叫莫德才的拉比。事实上，马克思的祖父母与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着通过婚姻建立的亲属关系。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资助了卡尔·马克思部分资金，马克思本人则作为共产主义的犹太之父被世人铭记。1936年5月12日的《生活权利》说，犹太人是马克思主义之母。共产党宣言阐述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其要点包括中央银行对信贷的垄断，废除国家和民族，废除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构成的传统的家庭组合，废除私有财产，这意味着人民没有任何权利，还通过以下手段让人民难以谋生：引入重税，没收财产，废除继承权，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及犹太人垄断信贷和银行业，共产党全面控制媒体，女性不再以家庭和孩子作为他们生活的全部重心了。用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话来说，共产主义目的就是要废除妇女的传统地位，把妇女仅仅作为生产工具。共产主义还要废除基督教和传统道德。马克思把这种极权主义方式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他的信徒宣扬暴力、阶级仇恨、嫉妒，还有对自由市场、家族企业、传统和基督教的仇恨。如今，他们在破坏欧洲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还公开鼓励对斯拉夫人的种族灭绝，他称呼斯拉夫人为种族垃圾，斯拉夫人必须在革命大屠杀中灭亡。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只有社会主义者才在19和20世纪公开提倡种族灭绝。我认为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只要你提到这点，看起来就会令人感到震惊。我已经在这里和其他大学做过专题讲座了，每次提起总是让人感到异常的震惊。1849年1月，他首次出现在马克思的杂志《新莱茵报》上。恩格斯写过，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中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当社会主义者革命发生的时候，阶级斗争就同时发生了。那些在欧洲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整整落后了两个阶段，因为那时的社会还不是资本主义。恩格斯想到的是巴斯克人和布里顿人、苏格兰高地人和塞尔维亚人，他还说他们是种族垃圾，种族垃圾，他们必须被摧毁，因为在历史斗争中整整落后了两个阶段，要使这些人进化到革命的阶段是不可能的。他谈到了斯拉夫人的肮脏，比如说他认为波兰没有存在的理由，阶级和种族太贫弱以至于无法适应新的生活条件，必须放弃他们，他们必须在革命的大屠杀中灭亡。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始作俑者，他是现代政治种族灭绝的始祖。我不知道在马克思之前的任何现代欧洲思想家和昂格鲁撒克逊人会公开主张和支持种族灭绝，我找不到更早的支持种族灭绝主义者，所以我认为从他们开始的种族灭绝思想。在他1920年的文章中，犹太复国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为犹太人的灵魂而斗争，温斯顿丘吉尔说过，他相信国际犹太人正在寻求建立一个由犹太人统治的世界性共产主义国家。国际犹太人会利用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来实现这一目标。埃泽基亚·奈尔斯描述到，作为建立以色列的第一步，他在《尼罗河周刊》的文章中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29年买下了耶路撒冷，罗斯柴尔德建立了以色列，罗斯柴尔德一直都是以色列最有力的支持者。罗斯柴尔德想要什么，他就可以得到什么。人们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对此毫不怀疑。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由西奥多·赫策尔主持。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代表一致认为，巴勒斯坦应该交给犹太人。在他1904年去世之前，赫茨尔预言，总有一天一个世界组织会把巴勒斯坦交给犹太人，他将作为犹太建国之父名垂青史。为了让赫茨尔的梦想成真， 犹太人必须操纵和利用欧洲的军事力量来利用武力把巴勒斯坦从奥斯曼人手中夺走。赫茨尔在德国《德意志日报》上写道，富有的犹太人统治世界，政府的命运掌握在这些犹太大富豪手中。犹太富豪在国家之间挑起战争，当他们希望政府修缮和平时，当富有的犹太人唱起歌时，其他国家和他们的领导人跟着翩翩起舞。与此同时，犹太人变得更富有了。1907年8月22日，沃尔夫森博士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说，犹太人必须征服世界。美联储共产主义致力于废除私有财产，以便将所有的财富和权力都掌握在全球央行的小集团手中。大约250年前的1760年，梅耶、阿姆斯切尔、罗斯柴尔德建立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国际银行业和控制全世界的资源铺平了道路。金钱就是力量，钱是犹太人保护自己的唯一武器。迈尔、阿姆舍尔、鲍尔1744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是一名放债人。犹太街上的金匠，他的商店门口有一个红色六角标志。最终，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罗斯柴尔德，这是德语中的红色标志。罗斯柴尔德很快了解到，借钱给政府和国王，比借钱给个人更有利可图。这些贷款不仅规模更大，而且有国家税收作为担保。梅尔、罗斯柴尔德有五个儿子，他训练他们理财的技巧。五个儿子被分别派往欧洲的主要首都开设分支机构，开展家族银行业务。你们是五个兄弟，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在不同的国家开办银行业务，每人去一个地方，在巴黎、维也纳、伦敦各开一个金融机构，选择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开展业务。这样，当钱从各处汇到伦敦时，我们就可以说，你不用拿生命和金钱去冒险。法兰克福的给伦敦的写了一封信，说，支付某某某某，这会把从伦敦到法兰克福的贷款抵消，明白吗？在你们的时代，欧洲将会有许多战争，各个国家会把钱送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那里保管，因为钱在这里很安全。我们的五家银行可以覆盖整个欧洲，但你们将都属于一家公司，一个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家族永远团结一致，团结就是你们的力量。伊芙琳·罗斯柴尔德勋爵到底有多少钱，权势有多大？历史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都藏在地下金库中，使得秘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秘密财务记录从未被审计过，也从未有过任何财会记录。根据他们的家庭特约传记，给人一种错觉，他们的家庭财富缩减了，但研究人员估计他们的财富接近500万亿美元，超过全世界财富的一半。此外，还有许多城堡、宫殿大厦、酿酒厂、赛马，还有异国风情的度假胜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买下了路透社，随后路透社收购了美联社，后者负责新闻的筛选和发布。同样的新闻向全世界传播，日复一日。他们控制着三大电视网络，而且很容易避免媒体关注，因为他们拥有这些媒体。直到最近，他们还拥有并经营着英国皇家造币厂，成为英格兰银行的黄金代理商，他们也是英格兰银行的话事人。他们控制着伦敦金银市场协会，在那里30-42，每天有价值超过110亿美元的3000万至4200万盎司的黄金在交易。11罗斯柴尔德家族每周仅凭交易费就能赚数百万美元。他们还每天确定世界的黄金价格，从金价的涨跌中获利。几个世纪以来，罗斯柴尔德家族积累了价值数万亿美元的金条和他们的地下金库，他们完全垄断了世界的黄金供应。他们拥有世界最大石油公司的控股权，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他们经营虚假的慈善机构和离岸银行业务。梵蒂冈黑色贵族的财富就藏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离岸银行的秘密账户和瑞士银行、信托和控股公司里。虽然伊芙琳·罗斯柴尔德看起来像个无害的白发老人，伙计， 别搞错了。罗斯柴尔德和他的祖先们精心挑选总统，制造股市崩盘，让破产国家，精心策划战争，还赞助了大屠杀，并且让数百万人陷入贫困。仅这一个家族，罗斯柴尔德所积蓄的财富就足以让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吃穿住无忧。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那个蛇头，在伦敦市内有一个一英里见方的地方，被称为城市。这是犹太家族罗斯柴尔德银行王朝的总部，通过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中央银行控制着货币的供应。1910年11月，世界上最富有的七个犹太人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就在乔治亚州海岸外的杰基尔岛上建立了一个中央银行，他们称之为联邦储备银行。这两个人是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和弗兰克·范德利普，他们代表着洛克菲勒金融帝国，亨利·戴维森、查尔斯·诺顿和本杰明·斯特朗代表摩根大通，还有代表欧洲罗斯柴尔德银行王朝的保罗·沃伯格。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非常清楚地表示，他们不支持联邦储备系统。按今天的价值算，他们的总财富价值近110亿美元。这是本杰明·古根海姆、艾萨克或又称斯乔斯和雅各布·阿斯特。不幸的是，当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时，他们都在船上。1912年4月，三个人都在那天晚上去世了。所有反对美联储的声音都被清除了。1913年12月23日，在许多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离开小镇之后去赌二。圣诞节的时候，威尔逊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由私人拥有的联邦储备系统正式在美国诞生了。1913年，在伍德罗·威尔逊签署联邦储备法之后，该法案赋予私人控制经济的权利。他说，我是世界上最不开心的那个人 ,1913。因为我无意中摧毁了我的国家。我靠，这个叫无意中。一个伟大的工业国家现在被他的信用体系所控制。我们的信用体系现在被高度集权化了。因此，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掌握在几个人手里。我们已经成为文明世界里被最糟糕管理、最完全的控制和被统治的政府。政府不再受自由表达的意见所决定，不再是一个由坚定信念和多数人投票决定的政府。政府已经被一小群占统治地位的人的意见和胁迫所统治了。犹太银行家和他们的拉比实际上大肆庆祝了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的通过。1913在美联储成立并运行后，查尔斯·奥古斯特·林德伯格补充道，金融系统已经移交给联邦储备委员会，该系统是私有的，运营的唯一目的是利用他人的钱来获得尽可能的最大利润。联邦储备系统既不是联邦的，也不包含储备概念，也不是去中心化系统的一部分。采用马克思和共产主义宣言里鼓吹的以债务为基础的金融系统，现在已经完成了。目前的银行体系及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使私有银行能够无中生有地制造并发行货币。今天的钱仅仅是计算机系统里的数字，对应 35% 货币形式存在。3% 通过控制和垄断美联储的钱。拥有美联储的精英们现在完全控制了其他银行、公司、金钱和政客。美联储系统的设计就是为了奴役我们，让我们陷入永无止境的债务，把我们当傻子一样，让我们相信我们手上的钱有任何真正的价值。事实上，我们的钱毫无价值，这些钱都是基于债务无中生有制造出来的，没有任何信用担保背书。该系统必须奴役人类以保护其对信贷的垄断。该系统的货币产生轨迹让老大哥政府能够从美联储源源不断地借贷资金。美联储现在由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华宝和西夫控制。自1980年以来，每一位美联储主席都是犹太人：伯恩斯、沃尔克 1980, 格林斯潘、伯南克和耶伦。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私有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57% 的股份。 正确的关系是什么？美联储主席与美国总统之间的适当关系应该是什么呢？首先，美联储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也就是说，没有其他政府机构可以否决我们决定采取的任何行动。犹太人哈罗德·华莱士·罗森塔尔解释说，我们的权力一直是通过操纵国家货币体系而产生的。联邦储备系统很好地配合了我们的计划，因为它归我们所有。但是美联储这个名字暗示着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府机构。我们的目的是没收所有的金银，代之以无价值的、不可兑换、赎回的纸币。我们犹太人向美国人民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在混乱的情况下提倡问题的两个方面。美国人民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就不可能发现每次矛盾幕后的人是谁。我们犹太人引以为豪的是，这些愚蠢的家伙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们采取的是寄生虫的消耗模式，在生产收益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生产者的收入却不断变得越来越少。我们必须明白，全球主义者为了获得利润和控制权，最强大的工具之一就是战争。这是国际银行家们可以从事的最赚钱的行当。也就是说，全球主义者的信条就是战争。看看今天这个世界，你忧郁了吗？因为战争迫使国家向美联储借更多有利息的钱。战争，布尔什维克革命，精英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消灭基督教俄国，从那里开始发动对欧洲其他地区的入侵。根据国务院的文件，一群犹太人已经计划在1916年推翻俄国沙皇，他们决定摧毁俄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奴隶制度的独裁国家。我们在学校里永远学不到的知识是，共产主义实际上犹太人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由犹太人发明，由犹太银行家提供资金支持，具体执行者则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弗拉基米尔·列宁、托洛茨基、卡加诺维奇和雅戈达·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家族，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他的女儿们奥尔加、塔蒂亚娜、玛利亚、阿纳斯塔西亚，还有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阿列克谢，都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他们体现了传统家庭中最珍贵的一切美德。尼古拉二世很小的时候就目睹了沙皇被暗杀。亚历山大二世是被犹太恐怖分子维拉·菲格纳所刺杀的。维拉是一个名为人民意志的犹太恐怖组织的领导人。犹太人和俄罗斯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尼古拉斯最大的悲剧性错误在于未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及时处决共产党人。他的善意最终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了灭顶之灾。布尔什维克党迫使沙皇退位。犹太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从犹太人华尔街银行家雅各布·西弗伊那里获得了100万美元，立即释放了所有政治犯，并解除了对政治流亡者的禁令，允许他们返回俄罗斯。革命党人迅速涌入所有的公共部门担任要职。当犯罪分子大肆劫掠，人民被谋杀和抢劫的时候，社会陷入了无政府状态。雅各布·西夫是库恩勒布银行董事长兼犹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助理，他负责俄国革命运动和犹太共济会之间的联系。1917年3月27日，犹太人雅各布·西夫和马克思·沃伯格·派列夫派遣大卫·布朗斯坦，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托洛茨基，和他的犹太共产主义者团体前往俄罗斯领导一场犹太人的革命，并携带了2000多万美元的黄金作为经费，现在估价约数十亿美元。大约9万流亡者，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从世界各地返回并悄悄地潜入俄罗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为了更好地融入欧洲社会而改了自己的犹太名字。另一位资助俄罗斯革命的银行家是瑞典犹太人，他是斯德哥尔摩银行的奥拉夫的孙子罗伯特·阿什伯格，是瑞典共产党的前成员，也就是今天的瑞典犹太复国主义反白人组织的领导人。托洛茨基从曼哈顿东下区的移民中招募俄国犹太人， 把他们训练成为武装的革命战士。列宁、马里奥、拉迪克和加米涅夫从瑞士回来了。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季诺维也夫从西伯利亚回来了。犹太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维尔德洛夫给当地契卡的首领犹太人雅各布·尤洛夫斯基发了条消息。斯维尔德洛夫沟通说，他接到了雅各布·西夫的命令，要消灭沙皇和他全家。斯维尔德洛夫命令尤罗夫斯基执行这一命令。1918年春天，沙皇和他的家人被带到了位于乌拉尔的叶卡捷琳堡。在那里，雅各布·尤罗夫斯基奉命监禁了沙皇全家，并最终将他们全部杀害。尤洛夫斯基把沙皇尼古拉和他的家人带到一所房子里。那房子以前属于一个名叫伊帕提耶夫的富有的犹太商人。1918年7月17日，尼古拉皇帝一家半夜里被突然惊醒。尤洛夫斯基让沙皇全家穿好衣服，然后把他们带到地下室。他们被告知要摆好造型，拍摄一组系列照片。但犹太刺客尤罗夫斯基、尼库林、阿尔马科夫和瓦加诺夫则心中另有打算。几秒钟后，尤罗夫斯基掏出左轮手枪，直接对准沙皇的头开了枪。尼古拉斯当场死亡。接着，尤罗夫斯基在亚历桑德拉皇后画十字手势时向他开了枪。奥尔加、塔蒂亚娜、玛利亚和阿纳斯塔西亚随后被枪杀。沙皇的女儿们在首轮枪击未被杀死的情况下，随后全部被用刀刺死。沙皇皇家的医生和三个仆人也被残忍地杀害了。与皇室有关的物品都被焚烧并被全部摧毁了。任何东西都没有为沙皇一家留下。甚至沙皇家里的狗也被屠杀了。罗曼诺夫家族被残忍杀害的消息引起的轩然大波，传遍了俄罗斯和整个欧洲。然而，一些犹太人把对罗曼诺夫家族的屠杀视若珍宝。因为他们把对沙皇一家的谋杀当作犹太式的宗教献祭。在一些特选的犹太人经营的商店里，他们出售带有图像的贺卡。这些贺卡是非犹太人所不能购买的。明信片上印着扎迪克人的形象。这是一个拉比犹太人一只手里拿着拖拉的形象。另一只手里抓着一只白色的鸡。画中鸡的头很明显是俄罗斯帝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这幅画的下面是用希伯来语写的铭文，这是一只献祭的动物。我把我的圣洁奉献于你。祭物将是我的替代者，并为受害者涤净。一场由托洛茨基领导的红色犹太人和由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指挥的白人基督徒之间的血腥内战，在犹太人尚未夺取全部权力并建立自己的布尔什维克集权政权之前，在俄罗斯爆发了。1918年1月，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大卫·弗朗西斯说，在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绝大多数人是犹太人，其中 90% 是归国的被流放者，他们对俄罗斯或其他国家毫不在意，但他们算是国际主义者，而且他们正在努力开始一场席卷全球的社会革命。犹太人在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作用在许多主要的犹太出版物中被屡屡提及，比如在《犹太百科全书》《犹太通用百科全书》和《犹太百科全书》中。事实上，犹太人这是在吹嘘其在俄国大革命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犹太纪事报》说，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很多犹太人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另一个事实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想在很多方面都与犹太教的最高理念是一致的。在第一届苏联政府的22位部长中，有17位是犹太人。少数尽管自己不是犹太人，但通常是共济会会员，他们都娶了犹太妻子。说一地叙语言，我们不能确定斯大林是否是犹太人，但至少他说一地叙语，有三个犹太妻子。我靠，长姿势了。一些历史学家声称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还有人说他是格鲁吉亚犹太人。例如，洛杉矶的信使报说斯大林是犹太人。斯大林的真名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犹太作家莫里茨·施奈德在1860年发明了反犹这个词，这个被用来禁言那些敢于揭露犹太人罪行的人。由于苏联独裁政权具有非常明显的犹太人特征，苏联共产集权政府通过的第一部法律就是1917年的反犹法案。反犹主义可被判死刑，反共者被视为反犹者一样可判处死刑。列昂·托洛茨基也开始用种族主义者这个词来威吓所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对者，并禁止了任何形式的辩论。这些语言种族主义者至今仍被用来在政治上霸凌那些政治不正确的人，令其闭嘴。其用来对不同意见者的打压恶劣程度远超以往任何时候，他们试图惩罚那些质疑或批评他们的所作所为的行为，称这些反对他们的行为为仇恨言论、假新闻或反犹太主义。反犹太主义这一名词被当作禁止某些言论的金科玉律。当有人被称为反犹主义者时，通常是因为这些人问了一些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或对犹太人的行为进行了评论。无论这种问题或评论是以何种方式或形式进行，因为犹太人不想讨论他们的行为，他们称你为反犹主义者。你竟敢质疑犹太人曾经做了坏事，这就是为什么反犹太主义这个词被频繁使用的原因。每次你提到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任何带有每次你提到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任何带有与犹太人负面相关的信息，就是不好的，你会被犹太人称作反犹主义者。因为这是一种防御机制，被犹太人用来掩盖他们的罪行，并阻止对已经发生的一些犯罪行为的研究和分析。这些犯罪行为的罪犯通常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的哲学是弗朗茨·瑟特那天是怎么形容来着，这是他们犯罪的理由，就是这样，你把你所有的道德约束抛到九霄云外，你就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犹太人的哲学。当然还有另一部分是为一些真正的犹太人预备的，他们严格遵循犹太法典，相信他们比其他人种都好，他们由此自意妄为。我们看到世界上的很多恐怖事情都是由那些疯狂的行为产生的。你必须明白，接管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不是俄国人，他们憎恨俄罗斯人，他们憎恨基督徒。在种族仇恨的驱使下，他们折磨并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没有一丝人性的悔恨。十月革命并不是你们在美国人所谓的俄国大革命，这是一种入侵，并征服了全体俄罗斯人民。我的同胞在那些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人的手里遭受的苦难，比整个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遭受的苦难都要多得多。这些困难绝不能就此一带而过。布尔什维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对人类的屠杀。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全球媒体全部掌握在那些制造这些大屠杀的凶手手中。我们不能说所有犹太人都是布尔什维克，但没有犹太人就不会有布尔什维克主义。对犹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真相更让他们难堪的了。从1918年到1957年，凶残疯狂的犹太恐怖分子在俄罗斯杀害了6600万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1918-2008 诺贝尔奖得主、小说家、历史学家，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受害者，他们被教导要冷酷无情。采访者：对谁冷酷无情？对那些非犹太人。对非犹太人无情是一种美德。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说，好吧，这只是在经济上欺骗他们，但我的意思是，这是一种侵略性很强的方式。人们会告诉你，如果你欺骗了非犹太人，你不必感到内疚。所以你看，从欺骗到杀害非犹太人，其实只是一步之遥。红色恐怖，犹太布尔什维克实施了一项被称为集体化的政策。通过集体化，他们可以用国家的名义拿走农民的土地。这就是马克思自己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的本质。 废除私有财产。1930年初，超过 91% 的农业用地被集体化，共产党人夺走了农民的一切财产，平民的所有武器也被国家没收。他命令省长没收这一地区所有的谷物和各类食物，他知道这么做是在判这些农民的死刑。尼古拉·梅尔尼克，1923-33年饥荒的幸存者，土豆、甜菜、卷心菜、咸菜被整桶的拿走了，所有可食用的东西都被拿走了，所有食物。1921年12月4日，苏俄萨马拉区。今天我遇到一群人在一个临时墓地里挖一个万人坑。当我问尸体在哪里时，其中一人解释说，我们正在尽力找个地方来安放即将到来的尸体。我们担心以后饿得没有力气做这件事了，挖万人坑。当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中是否有人意识到他有可能是在自掘坟墓。威尔·沙弗罗斯，美国救济署。1921年的饥荒成为欧洲中世纪黑死病以来最严重的大灾难。政府对粮食进行了大规模征收，这使得农民无法养活自己，甚至无法储存足够的种子，以便下一季种植新的农作物。人们逃离了他们的村庄，不顾一切地逃避饥荒。在伏尔加河北部喀山的车站，可怜的人们挤在一处，像海豹群一样密集聚集在一起。其中大多数是被母亲抛弃或者母亲早就死亡了的孩子。我看到了枯瘦如柴、骷髅一般的孩子们，这些孩子憔悴的脸庞和牙签般细小的腿，证实了那篇报道每天有十几个人死去的报告的真实性。恶臭令人作呕。据估计，每周有 2.5 万名俄罗斯人在这些地区死亡。到三月底还有7万5000人死亡。整个冬天，整个俄罗斯的人民都在以这样的速度死去。描述了他在萨马拉看到的一幕，我见过成堆的尸体，半裸着被冻僵成最奇怪的姿势的尸体上有很明显被流浪狗撕咬的痕迹。我看到的那些尸体，那个景象是我终生难忘的，无法描述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的痛苦和凄凉。我看到唯一的食物是杂草混杂以骨头、树皮和粘土合成的食物。饥荒太可怕了，人们饥不择食，所有能吞下的东西都被当作食物吃了。他们吃屋顶上的稻草，用这种稻草和类似的东西作为食物的替代品，人们因此生病了。他们看起来有点像一个胖子，但这正是身体有病发出的警报。我们吃了所有的猫、狗、马，什么都吃。沙夫罗斯给在莫斯科的哈斯科尔打电报说，最近死于斑疹伤寒的俄罗斯驻守的尸体被挖出来吃了。他还说，他已经关闭了10家出售人肉的肉铺。美国人后来读到新闻，沙夫罗斯自己也被饥民吃掉了。政府试图阻止人们吃尸体，他们为此还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反对吃人的尸体，政府还试图在墓地里配置警卫，以阻止饿极了的人们吃尸体。奶奶告诉我，当夜幕降临时，他们用一把大锁把孩子们锁在房里来保护他们，因为孩子们是那些饥民的主要猎食目标。也有孩子被亲生母亲或亲生父母杀害的案例，然后父母就把孩子给吃了。有些母亲这样做是不想孩子受苦，但有些母亲杀死孩子是为了喂养其他孩子，有只是养活那些很小的婴孩。饥荒在冬季达到顶峰，1600万人忍饥挨饿。在玉米和小麦种子到来之前，饿死的俄国人数字高达500万人。这只是1921至1921年之间的死亡数字。1932年到1933年和1946年到1947年，犹太布尔什维克政权故意实行了机械化，导致了三次种族灭绝。人为的饥荒特别针对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饥饿的农民，数百万人死于慢性死亡，人们不得不连草都吃了。人吃人现象时有发生。这场真实的大屠杀在今天被称为大英百科全书，估计大约有800万人，其中500万乌克兰人，被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制造的饥荒 活活饿死。三次大屠杀共造成了1650万人死亡。俄罗斯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估计，从1917年到1958年，犹太布尔什维克政权设法消灭了近6000万欧洲人，包括被迫集体化和饥荒的受害者，大规模清洗、驱逐、流放、处决和在古拉格的大规模死亡。像这样的超大规模的谋杀是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在路上可以看到路边有很多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死人，那些还能移动的人伸出手来乞求食物。早上会有一辆马车过来，人们会把尸体堆满车子，然后前往墓地。我向窗外望去，看到一辆牛车上面载满了尸体，尸体堆在上面，胳膊和腿向左右伸出，辫子从车上垂下来，太可怕了。回我们的老家去吧，我们对乌利亚说，我不能离开我的父母。利用这些大饥荒，列宁、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所有那些他们的犹太特勤人员消灭了所有反对共产党的抵抗力量。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指示下，犹太人雅各布·斯维尔德洛夫贯彻实施了人类首次共产主义红色恐怖。列宁强调，如果有必要为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可以杀死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其他人类的四分之三。列宁甚至简单描述了通过国家摧毁农业经济和把农民从农村驱赶到城市的手段来引发大饥荒的目的，那就是利用大饥荒来制造无产阶级。列宁还把欧洲人当成野兽，正是现在，也只是现在，在大饥荒地区，当饥民不得不同类相食，数百甚至数千具尸体在路上被到处乱扔的时候，我们可以也必须采用最残酷无情的手段来没收教会全部有价值的资产，绝不能停止镇压一切的反抗。他接着说，我们为此处决反动神职人员的代表和反动资产阶级，人数越多就越好。列夫·托洛茨基说过，我们必须把俄罗斯变成一片白人奴隶居住的沙漠，我们将对这些白人奴隶施以哪怕是东方暴君做梦也不敢想的暴政。唯一的区别是，这将是一个左翼暴政，不是右翼独裁政府。这将是一个红色暴政，而不是一个白色暴政。我们说红色这个词，字面意思是因为我们会让俄罗斯血流成河。这将使在资本主义战争苦难中遭受的所有人类损失相形见绌。大洋彼岸最大的银行家们会尽可能的与我们紧密协作。如果我们赢得革命，我们将在革命葬礼的废墟上建立起犹太复国主义势力，我们将成为一股强大的整个世界在他面前都必须俯首称臣的力量。我们会明白，只有恐怖和血腥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权势。我们要迫使俄国知识分子成为完全麻木的白痴，并且像牲口一般的生存，大规模逮捕、绑架、处决，还有残酷的酷刑折磨发生于午夜。共产党的计划是使用心理战、酷刑和恐怖来威吓他们的白人敌人，令其屈服。根里克·雅戈达是一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主任的犹太秘密警察官员。以色列主要出版物新闻揭露了雅戈达的真相。该出版物说，我们不能忘记人类史上一些最大的群众运动都是犹太人主导。该刊物接着说，根里克·雅戈达是20世纪最大的群体谋杀的犹太凶手，他要为至少1000万人的死亡负责。犹太契卡是一支秘密警察部队，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建立，也就是后来的克格勃。1917年12月20日，由犹太人弗拉基米尔·列宁创立，随后由犹太人费利克斯·吉尔金斯基一直领导并指挥。犹太人占契卡普通特工的近 80%。 根据美国俄罗斯历史学教授布鲁斯·林肯的报告，契卡四处抓捕基督徒和所有不支持犹太布尔什维克政府的人。契卡的酷刑花样繁多，包括将受害者活活剥皮、剥头皮、用铁丝网刻画、钉十字架、吊死、用石头砸死。妇女和儿童也是恐怖袭击的受害者， 他们经常会遭到酷刑和强奸，然后被枪杀。8至13岁的儿童也一样被监禁并处决。布尔什维克用热铁折磨那些被抓的囚犯。一些受害者实际上是被一片片切割身体致死，而另一些受害者则被用滚烫的热熨斗打上烙印。他们的眼睛暴突出来，可见难以忍受的疼痛。燃烧的煤被插入女性的生殖器，这些酷刑通常都是当着受害者家属的面进行的。囚犯被公开绞死。克拉考地区的共产党徒把受害者排成一排，用钉子把他们的双手钉在一张桌子上，用刀切开他们的手腕，在他们的手上倾倒滚烫的开水，把皮扯掉。秘密警察还挖出受害者的眼睛，打断他们的腿骨和手臂，活生生拔下受害者的指甲，活活切下受害者的手，割下他们的耳朵和鼻子。受害者被浸泡在沸腾的油或沥青中，受害者还被浇上汽油，并被活活烧死。拉扎尔·卡加诺维奇是克格勃的犹太人头子，以残酷的清洗那些反对犹太人统治的人而知名。有人认为第二任妻子是卡冈诺维奇的妹妹。德斯大林只是个有名无实的提线木偶。一些人相信斯大林属下身居高位的一众犹太人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事人。有人为此提供了证据，指出许多俄罗斯非犹太人教堂被焚毁，夷为平地。可是犹太人的教堂却可以完好无损，依然挺立。许多非犹太牧师被迫清扫街道，一些人则被残酷杀害。而苏联的犹太领袖们却对犹太拉比无比敬重。那些胆敢批评犹太人至上主义的人则遭到了无情的杀害。因为反犹太主义在苏联是可被判处死刑的罪行。犹太人卡冈诺维奇下令杀害了数百万人，还命令把所有基督教纪念碑和教堂尽数摧毁。受害者中有主教、教授、医生、警察、官员、律师、公务员、记者、作家、艺术家、护士、工人和农民，俄罗斯人口中最聪明、成就最高的精英群体被完全消灭了，剩下的基本上全是无知的工人、农民，加上全是熏天的犹太统治精英。列宁说，我们必须仇恨，仇恨是共产主义的基石，必须教育孩子们恨父母，如果他们的父母不是共产主义者的话。摘自1920年9月8日的美国纽约犹太希伯来周刊在俄罗斯发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吧。1920是犹太人集体智慧、仇恨、计划的杰作。这一革命的目标是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新秩序。俄国大革命之所以如此出色，那是由于犹太人的智慧，还有犹太人对现实的不满，由犹太人精密的计划，通过犹太人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使俄式革命在全世界成为现实。一个正直的犹太人亨利·克莱因解释说，犹太复国主义是一项征服世界的政治规划。犹太复国主义用暴力摧毁了俄罗斯，作为对其他国家的警告。正如列宁所建议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正在通过使美国破产来摧毁美国。如果必要，犹太复国主义需要另一场世界大战，以便奴役人民。我们的人力资源分散潜伏在世界各地，我们会从内部被摧毁吗？还是我们会及时觉醒来阻止犹太人统治世界？纽约的拉比斯蒂芬·塞缪尔·怀斯说，有人称之为共产主义，但我称之为犹太教。人们不分昼夜地被枪杀，是吗？斯大林甚至做到了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苏联按配额随机杀人。例如在坦波夫区有10万人。好吧，就是这样。不管他们抓了谁，枪毙了谁，都可以完成定额。他们不会在意受害者是谁。杀人配额完成后，地方政府会向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报告，要求增加杀人配额。前苏联上校卡尔波夫、赫鲁晓夫要求增加杀人配额。起先他被许可只杀死7-8千名敌人。但是他要求，请把我的杀人配额增加到17000。额外的杀人配额会分配给完成配额的单位，这些单位完成额外配额后会再次要求额外配额，就这样循环往复。 这就像一台碎肉机，你看，就是杀人，然后杀人，杀人。有时，犹太屠夫会剖开活着的受害者的肚子，用力拉出一段小肠，把小肠钉在电线杆上，再用鞭子逼着仍然活着的受害者绕着杆子跑圈，直到整个肠子完全脱离身体，受害者最终会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怀孕的基督徒妇女被锁在树上，婴儿被从这些孕妇被剖开的肚子里取出。在基辅，一些活生生的受害者被放在一个有腐烂尸体的棺材里活埋，半小时后才被挖出来。列宁仍然不满足于此，在报告里说，让恐怖更有力。布尔什维克会消灭每一个自由思想家。托洛茨基希望每个人都是无根的劳动力。他还认为所有那些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行业工会自由的人都应该像狗一样被枪毙。如果给这些人下达命令，他们就必须服从。如果他们拒绝，他们就是逃兵，会被处以死刑。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枪口下受到监视。托洛茨基经常以最残忍的方式亲自处决受害者。他开心地下令处决那些违反纪律的人，甚至下令杀害儿童。军官及其家属因不服从命令而被处决。犹太人格力高里、季诺维也夫、本名赫西、阿普费尔鲍姆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人。1918年9月1日，他在莫斯科的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写道，我们必须冷酷无情、坚强和不可动摇，这样就没有任何仁慈可以进入我们的心房，使我们不至于看见仇敌在我们面前血流成河而战战兢兢。我们会打开那个血流成河的闸门。没有怜悯和宽容，我们将成百上千地杀死敌人，甚至杀死成千上万的敌人，让这些敌人浸没在自己的血海里淹死，让资产者血流成河，更多鲜血，越多越好。每一个敢于批评暴政的人都会被打上反犹太的烙印，被判死刑。这些被处死的反犹太人包括基督徒、牧师和最有魅力的年轻人。所有的非犹太知识分子首先被消灭。若干年后，斯大林的反人类罪行使得列宁的红色恐怖相形见绌，不值一提。古拉格是犹太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强制劳改和灭绝集中营系统。任何被怀疑不同意犹太布尔什维克政府的人都会被犹太秘密警察绑架并押送去古拉格集中营。我曾经四次穿越整个国家苏联旅行，是集中营监狱看守，在铁路的两边到处都是集中营，集中营无处不在。你去过每个集中营吗？当然没有，我的上帝，我得活上1000年才能参观每一个集中营。即便我可以一天参观两个集中营，1000年都还不够呢。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到处都是集中营，像珠子一样，就像项链上散落的珠子。你明白吗？珠子。